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。上半段我们听的是花脸，非常的豪气，下半段呢我们听听圣诞对儿戏，传统名剧游龙戏凤，这是中国戏曲学院京剧系的两位名师也是名家合作表演的。游龙戏凤讲的是明朝正德皇帝微服私访，在梅龙镇的殿中遇到了酒家女李凤姐，长得非常的漂亮，清纯可爱，一番说笑，也就是所谓的这戏名啊，游龙戏凤。一个是正值盛年的风流皇帝，一个是质朴而也有些情趣的小家碧玉，那么这两个人在舞台上就构成了一台戏。扮演正德皇帝的是杜鹏，杜鹏是中国戏曲学院教授，老生名家，早先以余派闻名，后来又学马派，他的戏路很宽，文武皆能，他从教多年，教授的学生很多。除了教学之外，杜鹏还常常演出，近几年呢以马派风格和剧目为主。先请您听一段《游龙戏凤》选段，由杜鹏饰演正德帝，李艳艳饰演李凤姐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中国戏曲学院的名师也是名家杜鹏、李艳艳合作表演的京剧《游龙戏凤》片段，这是四平调的一组唱。刚才介绍了杜鹏，下面介绍李艳艳，她是中国戏曲学院京剧系的花旦教师，师承孙玉敏、刘秀荣、宋长荣、刘长宇等很多老师，也是孙玉敏女士的亲传弟子。她文武兼备，舞台形象清丽俊美，她非常重视学术研究，有很多教学和表演的著述，此外还参加了很多电视节目的策划工作，应该说是一位博学多才的青年教师。下面请您继续欣赏《游龙戏凤》片段，杜鹏扮演正德帝，李艳艳扮演李凤姐。 Bye. 很冷， 茶也不寒，酒也不冷，你这样敲敲打打，打坏了钟儿，是要你赔的。 满是你这张钟儿，就是你我也赔呀！啊， 赔什么？ 赔你这张桌儿啊！ 你说话要讲明白些。 为君的讲话最是明白的。 你还我何事啊？ 我来问你，这酒席是哪一个摆的？ 是我摆的，可好啊？ 摆的倒好，缺少两样。 哪两样？ 红裙系着双萝卜，月里天仙没长梦。 啊，原来是那红本萝卜，带我与你去。 回来、什么红白萝卜？就是那穿红着绿的仙儿们呐、啊。 先前倒有， 如今呢， 被官府禁了，万岁无忧。纵然有，半夜三更叫我们女孩儿家往哪里去寻，哪里去找啊？ 这也说的是啊，大姐，我与你商量商量。 商量什么？ 这是为君的酒，大姐你的手，斟上一杯酒，去了我就走。 我们买酒不斟酒。 你斟是不斟？ 不斟。 不斟，把银子来还我，别出去吃呀。 好，带我与你去来。 回来。你真是个呆傻子啊，这酒席被我吃惨了，你哥哥回来问你要钱，你那何言答对呀？ 哎呀，是啊，像这酒席被他吃惨，银子再被他拿去，我哥哥回来问我要钱，我那何言答对呀？ 真发满是十一杯，就是十杯八杯也算不得什么。 要怎样的真发？ 要你斟上酒，你的手抵在我的手，我的手敷于我的口门，那才算呢。 我这手上有糖， 无糖 有蜜， 无蜜 无糖无蜜，为何要 为君的喜爱这个调调味儿。 我们买酒不买手。 你真是不真？ 不真。 把银子来还我，别出去吃呀。 好，我就取银子还你。 回来。你可晓得我拿银子是怎么来的？ 敢我是做强盗打枪来的不成？ 不错，真是做强盗打枪来的。不犯事便罢，若是犯了事，我就是你兄妹二人是我主，酒也不吃了，银子也不要了，我要走了啊！ 啊，这也请转，这也请转。 说什么？ 商议。 你与哪一个商议？ 我自己心里口商议。 快去商议，我还等着吃酒呢。 像他那银子乃是做强盗打枪来的，不犯事便罢，倘若犯事，将我兄妹盘缠在内。哎呀呀，哥哥啊哥哥，你今日买酒，明日也买酒， 看他急呀急，不急急。人来了， 你这国人，我与你真久，你为何照料我一下？ 哦，为君的这几日不曾跑马失信，指甲长长了，照料大姐一下也算不了什么。 我们李海二家指甲也是长的，我怎么照不着你呀？ 听你直言，干么是爱小便宜呀？也罢，为君的一双粗手，任凭大姐招上几下，有待何妨？来来来，请招。 今夜叫我招， 叫你招。 这日子我不招了，不招了。 为何不招了？ 我们这里还未曾招了下去，你就不招了，不招了。 好，放平些。 你要放平些，放老实些，是死我死哟！告告告，我罪！ 哪一个？ 你是我哥哥的 什么 大舅子哦。 我没有动过。